第一次呢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我是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的，2013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呢，租了一个地下室，然后在地下室住了半年，背着吉他天天去大排档，30块钱一首歌去唱歌，这样的生活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是哪种？就是哎，先生，你看这位美女那么漂亮，你要不要给她点一首歌曲？ 我是那种就是类似于鬼街那样的，大家都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歌手，我就提着那个音箱，提着背着吉他拎着个话筒架，手里面拿着歌单到人的面前。先生你好，需要点歌吗？一首歌30块钱的，然后他人家说啊，那来唱两首吧，拿着你的歌单挑两首点着你唱就完了。 感觉被拒绝是一种常事儿，这是对于一个心理考验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2014年的5、6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宁夏银行的工作刚落定。 银行的工作很好啊。 然后给辞了。然后就回到北京唱歌来了。 那家里不得一哭二闹三上吊？ 差不多吧，反正那个时候就属于家里面那边的事没有安顿好吧，比较莽撞，所以导致了第二次北漂回去的也比较仓促，也挺痛苦的。对， 总之那北风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为了音乐曾经做过很多次的尝试，当然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当然有好听的歌曲。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各位有条件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北风其实是我们今天这位嘉宾的艺名，之所以叫北风，当中是有各种各样的故事的，故事我们就不再过多的去讲了。但是也是跟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演唱的第一首歌曲是有关的。 对对， 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北京的风》。 对对，因为这首歌就当时想取艺名这个时候呢，想了很多，然后我还给那个我好朋友二百，就大家应该知道二百这个唱玫瑰的那位，我给二百还打过一个电话，我说老王你帮我取个艺名呗，他说你只要不叫500就行了，只要你不叫500就行。 然后比一半还差50呢。 对对对，然后好多朋友也取过什么像老枪啊、秋葵、秋荷，反正这个有闹着玩的，也有认真的帮忙取的，都有。 真的叫秋葵也是挺酷的 啊。后来我想想算了，整简单一点吧。我正好刚写首歌叫《北京的风》嘛。我说叫北风吧。 好，所以接下来第一首歌曲《北京的风》送给各位。 好嘞。 好，我们的歌曲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 可以了。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第一首歌曲《北京的风》。 北京的风。这12月份，吹拂着飘荡在这城市中空虚着的灵魂。如果可能，恍醒如梦，死里逃生，摆脱命运的玩弄，追随着流浪在这城市中哭泣着的美梦。人生匆匆，我不该继续迷茫，继续悔恨，继续当个罪人。往事如风，要如何开始思考，开始心动，开始续写青春。我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还有许多事等我完成。这凛冽的风呜呜杂陈，你可曾听到我歌声？梦想在等，回忆在撑， 难解难分，一起输给青春，淹没着流淌在这身体里燃烧着的冲动。来年开春，洗清伤痕，我的家人，我的爱人，等待着回响在这脑海里幸福着的亲吻。人生匆匆，我不该继续迷茫，继续悔恨，继续当个罪人。往事如风，要如何开始思考，开始心痛，开始续写青春。哦，我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还有许多事等我完整。这凛冽的风无日杂陈，你可曾听到我歌声？这凛冽的风，北京的风，你可曾记住我北风？谢谢北京的风， 挺惆怅的一首歌，当中歌词上这凛冽的风，北京的风，你可记住我北风， 这个最后一句临时发挥的。 哦，但是好像第一句歌词唱到是冬天，这是首冬天写出来的歌。 对，这是2017年12月份写的歌，就刚回，就是我第三次回来是12月1号，2017年12月1号到的北京。 这是你第二次决定回北京的时候写的歌？ 这是我第三次，就是我上一次回来， 上一次回来 就是我第三次嘛，到现在正好3个多月了嘛。 哦，这首新歌。 对，这是新歌。对，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当时就是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冷嘛，那时候12月份，北京的风嗖刮得嗖嗖的。 大概几点？ 大概晚上8、9点钟吧，哼了这个旋律，然后就哼了北京的风，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回到家了就拿着琴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 当时也可以想象，因为北京冬天挺冷的， 对， 8、9点也没什么人，挺萧瑟的， 然后那个风就吹得你特别的难受，是吧？ 所以那时候是一个难过的一个情绪。 还行吧，就是惆怅一些，就是觉得虽然冷，但是你不还得走着吗，对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更多的事情要学会去接受它， 更多的是去接受， 去接受。对，当你改变不了它的时候，当你选择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得接受它。 一听就是有故事呀。那你之前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之前呢，我北京的风吹着我难受，我可以不出来呀。我可以在家待着呀，我可以不出来领这个风，不就完了？吹这个风不完了吗？ 是。 对，但是现在你会觉得有些时候你必须得。 这样的一个转变是一瞬间发生的转变，还是经过了起起伏伏不同的变化？ 我觉得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累积，然后经历了某一件事的一个导火索吧。但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一个累积的过程吧。对。 那我们先梳理一下北风吧。毕业之后就选择做歌手了。 对，其实没毕业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打算，因为当时就像高考毕业的时候，我老家是宁夏银川嘛，当时学的成绩也很不错，然后报志愿的时候呢，我就给我的父母说，只要在北京随便哪个学校什么的我都无所谓。 当时只想来北京。 对，只想来北京唱歌，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 哦，你那时候就想要唱歌了。 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上大学不会再学习，就好好唱歌了。 我的天哪，但你跟父母说过这样的想法吗？ 当然不能告诉他们不学习这个事儿，但是会告诉他们只要在北京就行。 所以你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自己创作歌曲了？ 对，我写歌是从很早开始，10岁左右吧，就写第一首歌。 10岁？ 对啊，10岁左右，那是5、6年级，就有一个电子琴，有一个吉他什么的，就哼着自己写，写完之后拿到班里给同学去唱，然后班里面初一时候有什么元旦晚会啊、校园晚会的，就已经组织乐队上去玩了。 太厉害了，神童呀！10岁的时候，我们还弹《阳当空照花儿》，都有像的。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歌曲？ 因为我那时候写歌，就像我第一首歌，我都记得，我人生当中第一首歌叫做《大海》。为什么叫大海？因为不知道写什么。 大海呀，姑娘。 因为你想，一个小学5、6年级的孩子，他能写出来什么？写情歌那不扯淡吗？写梦想他也不明白。但是我想，我叫汪洋。汪洋大海嘛，写个大海嘛，先有一个词，然后哼点小旋律，写点小旋律的，随便瞎接点词，就开始就那样，就慢慢的有这个一个状态了。 刚才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词哦。 哦、，sorry。 大海，还记得那个旋律吗？ 大海，那是那个我那个大海应该是，哦，想想啊， 第一首歌曲啊，10岁哦。 啊， 大海是我爱的地方，总想独自去欣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大概这个样子吧。 哎，对于10岁的孩子而言，已经很好听了这样的一个旋律。 挺好玩，反正 当时就写出来这样一首歌曲。然后呢，高中的时候也是抱着说好，我一定要来到北京，以后可能要做一个专业的职业的一个音乐人。 对，真正被影响的时候还是因为从初一初二开始正儿八经的听 Beyond 乐队的歌。我是被黄家驹严重影响的，骨灰级的歌迷。是黄家驹。 所以你那时候是摇滚范儿的。 但是那时候想摇滚，但是也写不出来什么摇滚的东西，可能还是瞎写。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写是什么，可能。 所以你那会儿就已经坚定自己要做一个创作型歌手，只做自己的歌。 对对对对，从写第一首歌开始就觉得以后要唱就唱自己的歌。 嗯，那你就上大学期间不断参加各种各样的唱歌比赛什么的吗？ 对，我在上大一到北工大的第二年，我在大二时候创立了北工大民谣吉他社。 嗯， 这个社团现在也是很出名的，北京工业大学的民谣吉他社。 嗯， 是我上大二的时候在学校办的。 嗯， 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学弟学妹甚至学长学姐都到我这个社团里面来，大家一起弹吉他唱歌。 嗯，对。然后之后你毕业的时候就决定说好，我就做一个专业的音乐人。那你父母能够接受吗？ 能接受啊，因为我从大二大三开始的时候，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得过很多奖。 嗯 嗯，最分量最重的一个奖应该是大二的时候吧，大三的时候有一个第六届 A8 原创中国的一个比赛，就是大学生专区的校园原创比赛，我得一金奖。 啊， 就全北京的大学生的原创比赛我得过一个金奖。然后那个比赛完了之后呢，当时中国移动还给我拍了个短片，励志短片，就他当时选了北京的在校大学生，选了3名代表。 啊， 有一位是体育特长生，一位是画画的，然后我是音乐这一块的。然后当时我有首歌叫《我的梦想》啊，在稍后也会为大家带来这首歌。这首歌当时写完之后也是挺出名的，它到至今在北工大还被用的。 啊， 就是从2013年开始，北工大的每一年的校园歌手大奖赛， 嗯， 都会用我这首歌当主题曲，一直用到现在了。 我的梦想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种杨培安的“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在啊， 没有他那么商业好像。 所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自己应该是一个踌躇满志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那个时候状态很好的，2013年，所以才在大家都去找工作的时候，我敢不找工作，我就天天唱歌，然后我就去找排档，去找这样的演出机会，然后就去租地下室，跟别人就不一样。 故事说到这里，那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到当时那样的一个踌躇满志的这样的一个北风， 好， 当时阶段那种状态，我们就唱那首歌曲好不好？ 我的梦想是吗？ 对， 行，可以。但是这首歌呢，就是大家可以搜索我的网易云音乐，网易云音乐也搜索音乐人北风，有这首歌叫《我的梦想》。 嗯， 大家可以听听我当时唱这首歌的状态和我现在唱这首歌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上那个版本是若干年前的， 是大一大二那年的那个版本，很阳光，很清脆，很萌那种。 是什么让它发生了改变呢？变得灰色了呢？来听一听现在这个版本是怎样的吧。 现在这个啊， 嗯。也再度的提醒了大家，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曾是谁的梦想，站在舞台的中央，如今是否还一样，争强好胜不怕伤，岁月改变了模样，改变不了我方向，冥冥之中有力量，让我敢拼敢去闯，有些怀疑的目光也会让我悲伤，但是只要坚定了信仰，再多苦又何妨，我的梦想有一双翅膀，可以到任何地方，任大声的风雨挡在路上，不会停下它的飞翔，其实梦想可以被分享，一起去寻找天堂， 记得收藏所有快乐时光，在你疲惫的时候温暖你的胸膛。那曾是谁的梦想站在舞台的中央，如今是否还一样争强好胜不怕伤，有些怀疑的目光也会让我悲伤，但是只要坚定了信仰，再多苦又何妨。我的梦想有一双翅膀，可以到任何地方，任凭再多风雨挡在路上，不会停下它的飞翔。其实梦想可以被分享，一起去寻找天堂。记得收藏所有快乐时光，在你疲惫的时候温暖你的胸膛。 好，就唱一段吧。 我以为是一首比你刚才说跟以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以为会丧丧的那种感觉，并没有啊，还是很明快的。 所以这首歌是大学时候写的嘛，是2010年2011年的时候的作品，很阳光 啊。但我可想那个时候应该是唱起来非常更加积极的一种状态。 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就是现在，包括现在的歌手大赛啊，每回的学弟学妹们他们都会在歌手前夜去录一个十个人合唱的一个小 MV 这样的。我就每回听到他们唱的时候，我就可开心，一年比一年唱得好，青春活力嘛。 说到梦想，每回大家一提到这个词都会觉得好像太大太空，然后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梦想可能都不太一样，甚至有些人可能渐渐的已经没有了梦想。你那个时候有梦想吗？ 我那时候的梦想是在学校开一场个人演唱会，就最近的 啊， 那是大三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但是 后来实现了吗？ 后来没有实现，后来小范围的实现了。 毕业那会儿是吗？ 后来是在一个教室里面去做的这样的事儿了，但是跟我预期的，其实当时可以说，在学校的影响力也好，包括作品上乐队也好，都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可能是生不逢时吧，没有赶上一个就是。关于政治了 啊， 牵扯到一个政治问题了，所以当时就没有能够把这事情做下去。 但是还是实现了小小的心愿， 小小心愿，那是一个自我安慰吧。 那是类似一个阶梯教室的一个房间吗？ 对那样的。 然后大概唱多少首歌曲？ 唱了一晚上吧，数不清了，就是很晚。不是我一个人唱，我一个人会唱很多，然后我的社员也唱了不少。 啊，像一个自己的演唱会似的，然后其他都是你的嘉宾。 对，差不多那样吧，就是一个玩嘛，大家因为那时候校园民谣嘛，大家弹着吉他唱歌会很随意。 那会儿阶梯教室坐满了吗？ 五六十个人吧，大概。 哇，那还是很厉害的。 还不错，还不错。 后来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不是一开始自己要做歌手了，然后有过一段时间的经历，就是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的。到路边，然后跟人说你要不要听我唱一首歌曲， 对， 要不要送一首歌曲。哎，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开始怎么迈出那个心理坎儿？ 很苦涩的，其实那段时间是很苦涩，因为一开始吧，就会觉得北漂 有点不好意思吧。 那个会有 啊， 就觉得因为。有一个其实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就是我最后我从北工大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优秀毕业生嘛，我是一个一本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客人呢素质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你遇到那些喝点酒的呀，或者是素质 不 高的， 不太 对，不太 好的状态， 不太友好， 有 那种人，就他会说你不就是一个卖唱的嘛，你搁这嘚瑟什么的，我给你钱，你唱歌的 等等，会有各种各样的非常难听的言语吧。 对对，反正有过一晚上特别痛苦的时候，就是。被一个喝酒的人语言上 攻击， 很不礼貌。对，当然他是因为喝酒了，但是作为我来讲，跟他说着无心听者有意那种。刚毕业刚进入社会嘛，那天晚上特别痛苦，要提前下班，并正常要从晚上7点钟唱到晚上12点的这样的。那天大概唱到90点钟就受不了，当时就要哭出来那种感觉，我就跟老板请了个假，然后就直接回我那个地下室去了。在一到地下室，回的路上就开始有哗啦哗啦，眼泪就一大把一大把。回到屋里就嚎啕大哭，就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受这种人的气，就是想不来这个吧。后来第二天跟朋友跟哥哥去聊天的时候，人家就很简单的问我，你在北京 你谁让你留北京的？没有人强留你。 嗯， 你自己选择的这个事情，你自己选择在排档唱歌，那你就得接受任何状况。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刚开始就不理解怎么着，慢慢不都得有这样一个过程吗？ 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可想，我们都会有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对。 然后这个阶段当中都会受到挫折和打击，也都会像北风一样听到身边的朋友去给你各种各样的鼓励啊。但是你自己怎么样的过渡过来，那还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阶段。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像我周一今天会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是我三天前刚写的歌，周一是晚上刚写的。我歌词里面有两句，我觉得比较好的两句，有一句就是我刚才说的，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这就一句。还有一句呢，就是最后两句叫做谁也无法拒绝命运的挽留。我觉得可能在我2014年第二次从北京回银川的时候，我真的想要放弃了。我就觉得音乐弹琴唱歌就是爱好吧， 嗯， 然后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不要再强求了。可是没办法，就好像你离不开这个东西， 嗯， 你在各种生活点点滴滴，跟朋友喝个酒，跟一个前辈聊起来这个事儿了，前辈说那你唱给我们听听你的歌，哇，舞台上唱完了下来之后，汪洋你绝对不能把你这音乐放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做下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鼓舞，会受到很多朋友的帮助，所以你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有那个心理过程，战胜了自己，告诉自己其实真的想到什么就去做吧，趁着我还能做，我现在也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太多的负担，我还能有这样的机会，还能再回北京去唱歌。 有些鼓舞我觉得是言语无办法，没有办法说明白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好嘞，那就唱这首自己的歌，叫自己的路，三年前的新作品， 新歌送给各位。来了，这首新歌。 外面的世界真的精彩吗？孤独怕不怕？执着傻不傻？青春的梦啊，还未长出枝芽，何时能听到最诚挚的回答？你过得好吗？过得如意吗？生病的时候有热水喝吗？你会孤独吧？可是你在坚持啊，许多年以后不想一无所有，谁都无法拒绝命运的挽留，索性欣然接受这份自由。明天的征途伴着血和泪，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没有人怜悯，更没有人宽恕，自己去弥补，自己去承受。你过得好吗？过得如意吗？生病的时候有热水喝吗？你会孤独吧？可是你在坚持啊，许多年以后不想一无所有。你过得好吗？过得如意吗？生病的时候 有热水喝吗？你会孤独吧？可是你在坚持啊，许多年以后，不想一无所有，谁都无法拒绝命运的顽。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呢，可以说是非常有故事的一个夜晚。我们请来的呢，也是一位非常有故事的音乐人北风，来节目当中好好的弹唱自己的作品，同时分享自己的故事。欢迎北风。 大家好，我是北风。 欢迎大家收听的同时呢，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前面半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北风唱了三首歌曲，同样也是听到了他的第一段故事，就是上大学毕业之后做了一个取舍， 对， 然后做音乐人。当时呢也是听到了一段心酸的岁月和往事啊， 也是一个经历吧。任何的经历觉得都是人生的财富吧。 北风说自己有过两段，严格来说算是两段自己的北漂之旅。 对对， 第一段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段期间吗？ 对。 然后坚持了多久？ 我看7月份毕业，我是从6月份开始，5月份还是6月份开始就已经在那个排档唱歌了，就没有毕业就已经开始唱了。然后毕业之后接着唱，唱到大概11月、12月份，唱了半年吧。 半年的时间。 对。 然后就选择放弃回去了。 对，那时候因为家里面的很多原因没有办法。 家人的原因导致回去， 家里原因， 所以第一段是被迫的一种选择。 对， 回去之后做了什么？ 回去之后就是家里给安排工作呀，然后你就得跟父母争辩，我不想上班，我想唱歌呀这样的，然后就去酒吧唱歌，这样的事情也做过，在银川的酒吧当驻唱歌手。然后后来不是没办法，家里又给安排了宁夏银行的工作嘛，就也去做。 所以也是执拗的做过一段时间的酒吧歌手。那段时间大概做了多久？ 酒吧歌手唱了2-3个月，我还挺喜欢那个状态的。其实包括像 银川的那个状态， 对对，其实包括像2015、2016、2017年这几年呢，中间停过一段时间，但是。也唱过，也还是因为可能我跟别人的感受不一样吧，就大家可能去呢把它看作是一个工作或者什么的。我每回我是觉得任何一个舞台只要我们去了，就要把自己 玩好玩开心吧。 有些人会觉得说在那样的舞台我不能唱自己的歌， 我可以唱自己的歌，我觉得无所谓，只不过大家可能会纠结的是在那个舞台大家更希望你唱别人的歌，不希望因为你唱自己的大家没听过，酒吧要一种气氛嘛。 是， 但是我还比较行，我还有的时候气氛到了我会跟大家说，那我给大家唱自己的歌吧，我这样的自己调节嘛。对 啊、然后你唱自己歌曲的时候底下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很好啊，大家也是挺喜欢我的作品的。 那你还不错 啊， 因为我之前有遇到过有些朋友说唱别人作品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嗨，非常的开心、啊、一唱自己歌，哎，来来来，我们吃喝好就聊天聊起来没有人理那样的过程其实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他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但你还好哈？ 对我还行吧，嗯，可以。 但是你面临的一个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一个选择，就是理想跟面包选哪一个，后来有过一次妥协。 对，有过、嗯、后来不是我也没算太妥协哈。 在银行你工作了多久？ 一个多月吧，实习嘛，实习完的时候正常要大概两三个月，我给你转正嘛。 啊， 我好像一个月，行长就找我谈话，就可以给我转正，因为那个时候表现很好。 嗯、 在宁夏银行实习的时候，啊，行里有什么讲座会的，什么就是学习会这样的。 啊， 行长会派我去了一次，然后我去了，听完了之后回来再给大家做汇报嘛。 嗯， 我汇报讲的有声有色的，因为也赶巧那回大家那主题就是梦想之类的，就是银行上班怕大家上班太没有激情了 啊、 怕大家虽然你三十了四对鼓舞士气，他就用一个梦想这种东西、 啊、 那正好合我的胃口呀、 啊。啊， 我听一半我就走了，然后我直接回行里用我自己的方式给大家展示了什么叫梦想然后还给大家唱了首歌，还是比较出彩的。 那你看那大家应该会觉得你很厉害呀。 啊，还 工作还不错，然后唱歌也很好，也很受欢迎啊， 很受欢迎，所以行长都破格愿意去让我去提前转正了嘛。 然后呢又经历什么？ 然后我是就回北京唱歌了嘛。 你就走了？ 走了，辞了职，写了封辞职信我就走了。 那当时父母就 对挺不好对待的。其实这个事情我现在正儿八经的想一想，问我后悔不后悔，我现在真挺后悔的。 所以是经历波折了，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跟大家讲述的时候，第一段的时候父母是支持你做音乐的。 对对， 到第二段的时候再决定从家乡回到北京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是极力反对了。 对，极力反对。 但是你执念的是什么？ 我执念就觉得我还年轻、 嗯、 我会觉得我才21、22嘛， 嗯， 我唱几年能怎么了，我又不会失去什么，对吧？但是到现在虽然现在也不大，今年28，但是现在再回过头去看确实失去的东西挺多的。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21、22选择从14年我如果回北京的话，如果你真那样决定的话，那你不要再回去了。 嗯， 那你不管是家里面多大点的事还是多大的个事儿，你都要坚持就在北京去闯，因为你不闯的下你就会得不偿失了。 嗯，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14年再回来的时候很坚决一定要回来，但是也是造化弄人嘛，命运总是有那么点小波折的时候、 嗯、 最后从第14年从北京再回云川州也是特别不情愿，但是身不由己。 嗯， 对， 每个人都会有很多不情愿的时刻。 对， 说了这么多之后还有很多的故事，不妨先唱一首歌。 好，我们这首歌呢是今天挑了一首叫做《天堂的眼睛》，这首歌是唱给我们身边已经逝去的亲人的。 嗯， 因为这首歌是2011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的妈妈去世了，他的妈妈在去世最后那几天就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就他我朋友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他就特别想再见我一眼，然后我就从北京正上学，我也没跟我妈说，我就买了票坐着火车回了银川见了他妈妈最后一面，然后见完了之后再从银川坐火车回北京，再从银川回北京的这个火车上写了这首歌叫做《天堂的眼睛》。 来，这首歌曲送给各位，也再度的提醒大家，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继续进入到刚才这首歌曲诞生的它背后的故事的情绪当中，好好的听《天堂的眼泪》。 天堂的眼睛 啊，天堂的眼睛。 如果这是最后的安静，所有的语言没了声音，该用什么去迎接下一个黎明？ 如果这是注定的宿命，所有的现在没了曾经，该用什么去唤醒这一张梦境？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着泪滴，未来在哪里现在已看不清，任由这世界混沌的一切愚弄着自己。会有一双天堂的眼睛在你生命中注视着你，就像月亮升护着星星永不分离。会有一双天堂的眼睛为你带来明天的光明，擦干眼泪，你要勇敢地走下去。如果这是初的约定，所有的生命没了生机，该用什么去找回生活的勇气？如果这是人生的陷阱，所有的现在没了曾经，抬起你的头，没有什么可以击败你。因为会有一双天堂的眼睛在你生命中注视着你，就像月亮守护着星星永不分离。会有一双天堂的眼睛为你带来明天的光明，擦干眼泪，你要勇敢地走下去。会有一双天堂的眼睛在你生命中注视着你，就像月亮守护着星星永不分离。总有一双天堂的眼睛为你带来明天的光明，擦干眼泪，你要勇敢地走下去。我的兄弟，你要勇敢地走下去。 天堂的眼睛，谢谢。 这首歌曲如果让你想到了某些人某些事的话，就让这种想念持续下去吧。然后就像歌中当唱的一样，我们每天只能自己不断的勇敢的往前走，还能怎样呢？ 对， 你第二次来到北京之后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当时想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民谣还没有崛起吧，或者还没有被大众所能够熟知和接受，其实正儿八经的说给自己定个方向还是干什么呢，也没有，就是觉得想在北京待着，北京会有机会嘛，那找个能养活自己的事情去先做着。然后正好也比较幸运吧，正好有朋友推荐在一家咖啡店，那天去驻唱，然后这就有一定的收入嘛，就养活自己。然后白天呢就弹琴写歌这样。 其实从2006年的超女之后开始，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歌唱类的比赛。 对， 你有参加过歌唱类比赛吗？ 参加的不多，可能很多的时候机会也不是太好。 是自己也不太想参加吗？ 我以前有过一段时间是排斥的，就是，但是因为排斥的原因是因为参加了之后会发现很多比赛 跟自己想象当中不一样， 会有很多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 大家都也明白这些事情，所以有过一段时间是排斥的。但也闹着玩过，我记得应该是2010年还是2011年的时候，快乐男生 啊， 我和那个200，就是我去太原找他做专辑了嘛，当时我和200还有崔耀文崔嘴还有我们银川的一个朋友石阳，我们四个人就在太原赛区参加快乐男生去了。 组了一个组合吗？ 没有，我们各参加各的 啊， 挺好玩的。当时我们过了一轮又一轮，过了一轮又一轮，到了第三轮应该是多少多少进500强啊，进50强，进条件50强的时候，你就唱完了，评委告诉你好不错，回家等消息吧，我们几天之后会把晋级名单放到百度上。我们就回去等了呗。 然后过了3天之后，上百度一查，50强里面没有我们，就这样结束了， 一个人都没有。 对， 嗯，所以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纯粹玩的， 对，纯粹就是 抱着 玩的心态去的，对， 嗯嗯。但当你第二次再来到北京的时候，会不会比第一次你的内心要迫切一点？ 对，很着急，那个时候就想让自己早点出名啊，早点。还因为年轻吧， 嗯， 就一心想着出名，所以作品上呀，包括现在回头去看当时的作品的时候，有很多的地方是不成熟的，当然更多是心态，因为你着急，所以你做好多事的时候吧，你不会那么踏实，就会出现一种眼高手低的状态，都会有这种心态。 但是从迫切的阶段到认识到我曾经太迫切了， 对， 这一个落差其实也是挺。 对对对，你想，所以从2014年到现在4年的时间过去，我这4年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你是用这4年去适应了这样的一个落差？ 对对，这4年可以说，不管是跟音乐有关的，还是跟音乐无关的事情，都会让我对自己的作品上有一个思考，就是我这些年，作品上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我写歌到底是要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嗯， 我觉得。可能我不排斥，我现在会为了市场，为了迎合市场，去写一些迎合大众口味的歌，我不会排斥。以前我是排斥的， 嗯， 但是我现在我只能去接受它，但我不会每一首都会迎合大家去写。 是， 更多的还是要，我觉得一个歌手，一个独立音乐人吧，更多的还是应该要表达自己。 嗯， 但是没办法，如果你一味的表达自己的话，你可能永远出不来。 是， 所以这就也是一种妥协。 嗯， 所以我就在一直在强调，有些事情你必须得学会去接受它。 嗯，大家也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这期节目惨兮兮。 没有没有，很好啊，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挺满意的。 对， 我觉得我在28岁能够选择第三次回来北漂，首先这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嗯 啊，另外呢，我现在的状态我也很满意，不像当时前2次那样的啊，很着急，很不脚踏实地那样的。我现在状态很满意，我现在对我的，我觉得就是4个字。顺其自然。 嗯， 我唱到哪一步火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不温不火，甚至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火没有关系啊，可能我自己不留遗憾就可以了。 是，我觉得北风山这点特别好，它其实不是一个个例。 嗯， 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行业当中，我们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起伏的变化。 对对，都 包括你内心那种迫切呀，你种种的那些有的没的想法，你可能现在在回想上都觉得当时自己很可笑。 对对对，挺好玩的。 但是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 对对对，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对与错，其实就是只要你的经历都是好的。 嗯，那你现在的音乐风格有发生转变吗？ 有一些的，我现在因为大家如果能在网易云搜到我的话，音乐人北风，大家会听到我那些作品都是上大学时候去做的，2013年之前的，那会非常的蓬勃向上的。但是现在的作品更多的是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可能会，更稳一点吧，就这样。就像那个自己的路啊，这样的作品就会多一些， 更走心一些。所以接下来我们再走心一下，好不好？ 走心，好，我们再走心，走一个叫《三十以后》。 30以后 这首歌也挺有意思的。这首歌其实是写的很早，这首歌是我2014年的时候写的。 那离30还早着呢。 对啊，2014年的时候我23。 啊。 那时候因为就身在银川的时候，然后我们组了一个乐队在银川，我们4个人，剩下的3位呢都是80后， 哦， 85年左右的。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拿着这首歌告诉他们，我说我写了首歌叫做《三十以后》，他们觉得特别好玩，你连25都没到，你写30干嘛？那其实这也是个玩笑。这首歌我想表达就是，30以后细细品味，别让自己徒手而回。 嗯， 那个时候就害怕自己30岁的时候回过头看自己23的时候，觉得啊，好遗憾，好失望呀，那样抱了这样的一个初衷写的这首《30以后》。所以我这次回来唱这首歌，我就老告诉自己，我还有3年的时间唱这首歌。 嗯， 当真的有一天我31的时候，我可能真的就唱不了这首歌， 可能会写30以前。来吧，30以后送给大家。也再度的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30以后来喽。 最初尝到梦想的滋味， 也不能美，就像美酒遇见咖啡，不必挑食也不必羞愧，那么纯粹，这是一种无法言语的美，让你为他奋不顾身，日夜去追随。从此你要勇气撕开蒙在你天空中的那层灰，你可以自由飞，不是你的每一滴眼泪都代表着你伤痕累累，也许他们是你起飞的准备，青春之火燃即可归，不要让它白白浪费，你的远方别寄托在一次手心手背，不是你的每一句安慰都能掩饰你的不作为，从一开始就注定无路可退，三十以后细细品味，别让自己徒手而回，青春无关错与对，是与非。没有人会相信自己生来就是别人的累赘，不气不馁，命运偶尔与你作对，让你骄傲让你自以为是愿违，这是一种对的悲，让你为他心里憔悴，为他掉眼泪，但是你从来不接受在困难面前一点点狼狈，你可以自由飞，不是你的每一滴眼泪都代表着你伤痕累累，也许他们是你起飞的准备，青春之火燃即可归，不要让它白白浪费，你的远方别寄托在一次手心手背，不是你的每一句安慰都能掩饰你的不作为，从一开始就注定无路可退，三十以后细细品味，别让自己徒手而回，青春无关错与对，是与非。 三十以后，谢谢。 阶段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哼， 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状态。 对对。 然后会做出不同的行为，会 会有着不同的故事，然后你在不同的阶段，你再去回溯前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总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回溯的过程啊，包括你每一个阶段做的那些事情，你也不用去后悔太多，都挺有意思的。 对的对的，就是我就觉得其实每一个年龄段吧，你回过头看前一个年龄段的自己的时候，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啊、好笑呀，或者是傻呀、无知呀，但其实都是一种经历，都是一种财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现在其实你要说我后悔吗？其实我有过后悔的时候。我说2014年我如果再坚持，咬咬牙，狠个心，我继续留在北京，不挺好吗？但你转念一想，我如果2014年不回银川，不经历这几年的话，就不会有现在的我呀。 是。有些时候我们就很爱说，如果说可以重来的话，我会不会做不同的选择？ 对对对， 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 对，其实每种结果都可以接受的。 嗯， 我觉得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事情。 今天很开心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北风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其实从他的身上我们也可以找到自己的种种的影子。 对对对， 嗯， 我就觉得我的作品呢，好多人朋友就给我反映，都会说啊，听你的歌总能看到自己。 哎，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我是希望每一个人啊，从我的歌里面看到自己，然后让自己过得更好。 嗯， 然后呢，可以从歌曲里面，不管是思念也好啊，还是憧憬也好，尽量向上吧，都是向上的。 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更加踏实一些吧。 对对。 如果你喜欢北风的话，怎么样呢？可以关注到你呢？ 我的微博是，大家可以关注音乐人北风。刚开始用，其实用的时间很短， 就叫音乐人北风哈。 对对，音乐人北风。 北风就是我们现在标题上看到这北风这两个字。 对, 对的，音乐人北风。然后还可以听我的网易云音乐，也是音乐人北风。 嗯，除此之外呢，其实北风在酒吧当中也有驻唱，至于哪个酒吧呢，我们就不打广告了，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当中去看一下自己的影子，就可以看到了哈。 对对对，我现在每周一和每周三晚上的演出是固定的， 嗯， 然后剩下晚上的演出呢还有待安排啊。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捧个场，也欢迎北风有时间的话再来节目当中做客。 好的， 其实有太多的故事要分享，今天时间太短了。 嗯哼， 我们也只听了五首歌曲，没有听过瘾，所以接下来之后呢，谁知道呢？说得准呢？说不定明天又来了呢。 对， 好，感谢北风的做客，也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拜拜。